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2回，谢之真沉默半晌，内心掀起惊涛骇浪，一阵冰冷，一阵灼热。他一叶障目，盲目地相信了弟弟的话，全然没有料到他在背着自己的地方行事毒辣至此，偏激极端，不留余地。他没有办法赞同他的作为，却也不能责怪他。回想起当时他是何等的惊怒交加，狂乱疯魔，他至今想起仍觉得心惊肉跳。是了，确实是自己自欺欺人，一切就在很早的时候就露了形迹。弟弟那时候看他的眼神，处事的手段，便透着诸多不正常，早就超过了寻常姐弟之间的分寸界限。他说过他肖想他，喜欢他，甚至可以为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这样炙热的纯粹的情谊捧到他面前，沾着别人的泪，带着别人的血，是脏的腥的，也是真的烫的，由不得他不信，却也让他打从心底里害怕。骂不得，推不掉，挣不开，又不知道该如何接受。魏恒的蓄力以及犹如打进一团棉花里，谢之真缓缓站起身子，脸刃而败，神色诚恳，落落大方。魏公子，此事虽是因你而起，阿唐做的也确实有些过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公子若有什么难处，尽可说与我听，我必定倾力相助，也算是我们谢家对你的一点弥补。魏恒愣愣地看着少女光风霁月的风姿，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如同碍眼的污秽之物，但是和她共处一室都会辱没了她。顿了许久，她只低声将自己母亲的事说了。谢之真心中的惊悸更添一层，转头向琵琶确认这件事是否是真的。琵琶迟疑了一会儿，道： 宋府的花房里却有位魏嬷嬷，为人和气，少言寡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魏公子的母亲，婢子们这就去打听。 谢之真点了点头，对魏恒道： 请魏公子留个住址吧，如若果有此事，明日一早我便使人将令堂送回去。 你就不怕失了筹码， 我出去乱说坏了你的声誉？ 魏恒没有想到在自己说了那样的话之后还能顺利地救出母亲，一时间神色颇为复杂。谢之真浅笑道： 我知道魏公子不是那样的人，更何况我的名声早就毁了个干净，如今也不怕什么流言重伤了。 魏恒心下大震，想起他被山贼掳掠的传言，生出几分同病相怜之感，所有的怨气骤然消散。他郑重回了一礼，道： 之前的事，是我一时听信了旁人的花言巧语，鬼迷心窍，这才行差踏错。事后回想起来，自己也觉得荒唐可笑。往后，如无意外，应当不会再见，望谢小姐多加保重，早遇良人。 翌日清晨，谢之真果然信守承诺，使小厮将魏母送了来。魏母在宋家好吃好喝，闲时侍弄侍弄花草，倒养得富态了几分。临走时，宋太夫人又赏了她20两银子，并2只金簪，一套银头面，就连40发放的衣裳也准他一并带出。小厮又奉上一封书信，对魏恒道： 这是我们家四小姐请三老爷写的荐书，公子拿着这个去金陵城的致远书院投奔李山长， 三老爷和他是至交好友，公子又才华横溢，到那边做个授课的先生足以轻松度日，将来说不得还能桃李满天下，流芳百世呢。 我们家四小姐托我带话给您，公子既有鸿鹄之志，又有周公之才，虽然走不了仕途，也不必自怨自艾，止步于此，且将眼光放长远些，左右日子还长，往后遇到什么样的机缘，有什么样的造化，谁又说得准呢？ 魏恒拿着书信愣怔了半晌，手指颤抖，眼中闪过泪花。他曾经也是一位意气风发、矫如玉树的少年郎，虽然家境贫寒，却才华横溢，又会待人接物，和那些世家子弟们相处融洽，也深受先生们的赏识。若是按照正常的步调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总有一天能够有所建树，拥有无限光明的前程，再娶上一位情投意合的如花美眷，将来儿孙满堂，寿终正寝，也算过完完满的一生。可惜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他恨红鸾心术不正，鱼目混珠，恨谢之方给了他一步登天的错觉，又翻脸无情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更恨自己利令智昏，自毁长城。然而像他这样穷怕了的人，从来没有拥有过什么，一直在承担，在忍耐，在期待的人，又有几个能够拒绝看似唾手可得的巨大诱惑呢？他承认自己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也不算坏到骨子里的恶人呢。而今看着手里的书信，他隐约觉得失去的尊严和力气又一点一点地回到这具躯壳里。他拥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前路并非坦途大道，说不定还散布着许多荆棘与陷阱。然而靠自己的本事脚踏实地地走下去，总比自高空中跌落摔个粉身碎骨，亦或继续留在这滩烂泥里要强得多吧。眼泪悄然落下，这一次他真正的挺直了腰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